叶修对爱凑热闹的判断倒是没错。此时爱凑热闹并不是一般人，他并不是真的爱凑热闹，此时在使用这账号的是霸气雄图真正的老大会长蒋游。蒋游早就听了叶渡寒谈对君莫笑的汇报，把这人描述的神乎其神，过来一见并一起混了几天了，发现此人的确是不简单。不过在这一刻，蒋游的注意力却已经全被这个疑似压枪给吸引了，实在是因为这一神技是一个分水岭，能用出这一操作的几乎都是职业选手。正对此念念不忘呢，却忽然听到那边君莫笑说话了。 风叔烟墨，你刚才开怪搞什么呢？ 压枪，你看到了没有？ 看你个鬼啊，刷记录呢，你别胡闹。 我这一下可抢来好几秒呢。 你要是把 boss 甩树林里去了，那是抢来几秒。 风叔烟墨不言语了。 别胡搞了，稳稳把记录刷出来就成。 哦， 风叔烟墨应了一声。原来只是这姑娘自作主张误打误撞吗？蒋游心下想着，枪炮师用 BBQ 的话倒是的确时常会蒙出来的。他当然不知道的是，早在第一次看到压枪操作失声喊出靠的时候，叶修就百忙之中大爆手速，硬是敲了条消息过去给苏沐橙， 不要用压枪。 嗯， 会暴露啊，你个笨蛋。 压枪这个操作的确不太方便用，实在是因为这个技术太标志化，能用出这技术的人范围一下子就会缩小很多。从职业选手女枪炮师的角度去猜想一下的话，答案简直要呼之欲出了。再然后呢，职业选手来刷副本记录，家世的职业选手来帮霸气雄图刷副本记录，刷掉的是家王朝的记录。这些消息无论哪一条传出去，都有可能招来一堆非议和麻烦。叶修很后悔忘了事先提醒苏沐橙一下。 哦，那就不用了。 苏沐橙却并不是不明白这些，只是他根本不在乎，他只是想帮叶修更顺利地刷出记录而已。对于他而言，眼下这个记录就是最重要的。但此时的叶修却已经注意到爱凑热闹的视角开始频繁往风叔烟幕这边关照了。 必须再圆一下。 叶修匆匆给苏沐橙去了消息，这才有了方才的一小段对话。至于台词什么的，根本不用提前串了，以两人的默契随便临场发挥一下就行了。对话结束，大家继续加紧对哥布林巡守的输出，叶修则继续注意爱凑热闹的举动，总算再没有看到他去注意风叔烟幕，大概是圆过去了。叶修松了口气。副本继续中，一号 boss 哥布林巡守才是货真价实的无脑输出，除了爆强的物理攻击完全没有别的本事。这样功高的家伙普通玩家很惧怕，但遇到操作达人后却不过就是个玩具。此时哥布林巡守的仇恨全在君莫笑身上，被耍得团团转，五人全力开火，不消片刻就把一号 boss 撂倒。没人停歇，大家直奔着接下来的方向就去，根本没人去看 boss 的掉落。这是叶修事先交代过的，刷记录争分夺秒，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儿。捡掉落这走过去蹲下拾起，一两秒的时间怎么也是要的。一号 boss 身后的路途和开局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五人继续着开局时的操作。 boss 入侵依然是叶修看护的重点，指挥过程中十句有八句是在提点包子入侵。 大神，你好啰嗦啊，你什么星座的？ 包子入侵一句话差点没让叶修含笑九泉，半天回过劲儿来才道：包子，你可是我们队伍里的秘密武器，大家全都指着你的发挥呢。 哦，秘密武器嘛，还不错啊。 豹子入侵大喜，好好干，注意用好锁喉。 收到。 豹子入侵眉飞色舞。说豹子入侵是秘密武器，却也不是叶修随口忽悠。流氓职业的15级技能锁喉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伤害，但被锁喉目标物理防御下降 50% 却是一个极其强力的辅助。虽然持续时间只有两秒，但在团队中两秒已经足够进行一轮全力轰杀。况且包子入侵此时是25级，技能每5级可以提升一个等级。锁喉现在已经是3级，加上勇者之爪附加的锁喉等级加1，就是4级锁喉，持续时间长达 3.5 秒。冰霜森林里最高级的 BOSS 也不过是25级，不存在等级压制，这 3.5 秒的效果可以完全发挥，相当是给了全队一个 3.5 秒的攻击加强 5% 的状态加持。一号 BOSS 哥布林巡守就被 BOSS 入侵先后锁了3次喉，相当于给全队提升了10秒的爆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在沿途对付的小怪中，包子入侵的锁喉也基本是冷却一号就用，被锁的目标立即就会成为全队攻打的重点。包子入侵为此却也受了不少罪，因为锁喉施展时自身并不是无敌状态，目标也不是无法动弹的僵直状态，被锁的目标依然是可以双手挣扎着施展进攻的，只不过是防御下降一下，被锁喉的目标攻击也会下降 50%。 要不是如此，之前锁喉哥布林巡守时包子入侵早被狼牙棒给抽翻了。 二号 BOSS 了， 苏沐橙提醒全队后上前开怪，老老实实没有再用什么压枪。 BOSS 冲出，四人这边又是刚才把一堆小哥布林放翻，冲上去围殴二号 BOSS。 包子入侵继续着他锁喉的辅助，二号 BOSS 也在转眼被退，之后一路也是没有出现任何纰漏，终于是到了冰霜森林副本最终 BOSS 冰霜赛恩。没有过多的言语，该怎么打这几天早已经说得够多。第一个冲上去的是唐柔的韩嫣柔，冰霜赛恩早有察觉，提刀快步迎了上来。韩嫣柔一个斜跑绕到冰霜赛恩身前，没等冰霜赛恩转过身来，一个协调的天机早已经使出，冰霜赛恩当即上天，韩嫣柔跟上继续攻击，加上发射的玄文打出的连击比当初的君莫笑还要多。被浮空连的冰霜赛恩当然不能忍受，立刻瞬间移动闪走，叶修早等着他这一下，一直就在注意他会瞬移的方向，此时早用一个影分身术闪了过去，冰霜赛恩瞬间移动刚刚到位，正迎上了君莫笑挑出的一记天机，又被弹飞出来。 包子， 叶修喊了一声，包子入侵早已经见不上来，抬手一爪捏去，四级锁喉准准卡在了冰霜赛恩的咽喉上。 漂亮， 回身过来就是接连三个技能攻击，韩烟柔的战矛，风书烟幕的炮弹，爱凑热闹的法术也是一起攻之，连包子入侵也是一板砖直接拍碎在了冰霜赛恩的脑瓜上，弄得冰霜赛恩尖叫连连。冰霜赛恩身小体轻，被咽喉拿住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实打实的 3.5 秒 0.1 都没有少。君莫笑这边25级的千机伞毛形状态比赛场众人25级的子午足足高出10级的输出， 毛尖那一段白施展开了，像是雪花点点。3.5 秒也是转瞬即过，过程中包子入侵也是中了冰霜塞恩两刀。这 NPC 也总不能太弱智，都被这样的技能拿住了以后，还要硬着脖子去寻身后的仇恨目标，通常都是被谁拿了这片刻就砍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锁喉还算是一个强制转移对方仇恨的嘲讽类技能，只不过平时真想拿这技能来救场，可也得算准了。流氓并没有骑士那么高的板甲防御，就算锁喉状态下目标攻击下降 50%， 遇到彪悍的 BOSS 被秒依然是没悬念的。可怜冰霜塞恩没这么大本事，被锁喉后真像是在挣扎。 3.5 秒也是转瞬即过，包子入侵撒手后就连忙吃了个生命药剂。这可不是新手村的最初级药剂了，这是霸气雄图工会提供的，由他们的药剂师傅制作的终极药剂，正适合20多级的人群使用。冰霜塞恩被松开，立刻又去找他目前的仇恨目标韩烟柔。但君莫笑这边武器霸道，没几下后仇恨就被又抢了回去。这些问题并不紧张，在场的都是操作达人，都是有水平靠技术担任起这个 MT 的。冰霜塞恩移动迅速，但在这几人的围攻下已经就遍体鳞伤，几乎就没躲掉过什么攻击。包子入侵锁喉暂时冷却，也化身普通输出，上去拳打脚踢，标准流氓做派。25级新学的技能荼毒更是早抹在爪上，抓到了冰霜塞恩身上。冰霜塞恩尖叫连连，困局之下瞬间移动冷却一好，又想施展，结果一试移了，但君莫笑早在那儿等着他，战矛一甩就已经又把他挑了回来。一声包子，包子入侵飞速上来，冰霜塞恩又像生计一样被掐住了脖子。没用多少时间，冰霜塞恩的生命已经接近红血状态，但红血时怎么应付，一队人早就练了8回了。现在有了子午，清小怪的时候产生了不同练习的变化，但面对 BOSS 依然是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加上又是一帮操作达人，不像一般高手会担心面对快速的冰霜塞恩时会有失手，于是到最后冰霜塞恩红血大招快刀旋风根本连一次都没卷出来，被五人从头虐到尾，最后又被包子入侵掐了一次喉咙，不甘地吊死在了包子入侵的手上。副本通关，系统提示也在同一时间闪出，恭喜霸气雄图玩家爱凑热闹君莫笑、风书烟幕、包子入侵、韩烟柔打破副本冰霜森林通关记录，成绩13分05秒47，成功了。五人此时各有各的反应，包子入侵看着系统消息哈哈大笑， 上电视了，秘密武器。 唐柔则是点开副本记录榜单，看到自己参与创造出的成绩倍感满足。苏沐橙呢，只是不声不响地微笑着坐在屏幕前。至于叶修，小白包子居然全程完美发挥，没有犯二，这太他妈的让他感到激动了。相比之下，爱凑热闹的反应倒是比较平常，毕竟现在用着这号的可是堂堂霸气雄图的会长，一个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而已，虽然很惊人，但是激动的手舞足蹈也未必太夸张了。霸气雄图的公会频道里自然也很是一番热闹，众人积极发言称赞五人组织威武，看来 之前爱凑热闹告诉他们没人看频道的消息，他们的确是没有看到。叶修正准备发表几句讲话，突的电脑上弹出一窗口， C 区84号机呼叫两瓶可乐，无奈起身取了可乐朝那边送去。回来时看到唐柔正在前台那边晃悠，看到他后问道， 这个记录很极限了吧？ 极限说不上。 还不是极限？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队伍并不是最佳的职业组合。 每一个副本虽然人人都可以打，但要追求效率，却终究还是会各有一套最佳的职业组合。叶修他们的队伍并不算是，但他们竞争对手加王朝的那支队伍却也同样不是最佳组合，只是刷个冰霜森林而已。身为职业选手的刘浩他们又哪会那么苛求？更何况每个职业选手都有最拿手最精通的职业，临时换个职业就像是足球后卫突然跑去打前锋，身体素质虽还在，但发挥就是另一回事了。说起来，刘浩他们的职业组合虽不是最佳，但却要比叶修他们五人要稍好一些。不过很遗憾，刘浩他们并没有尽全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职业级的高手在这个副本上和他较劲。对于他来说，这只是刷刷普通玩家的记录，轻而易举的事，随便发挥一下就可以。他没有百分百的努力，而叶修这边呢，却是看着他们的成绩，随后又针对的将发挥做到了极致，轻松破掉了他们的记录。这次副本记录，刘浩可怜的吃了一记闷棍，只因为他在明，叶修却在暗。家事俱乐部，刘浩在自己的房间里舒服地看着电影。虽然上次夜里在网吧被叶修搞了一肚子气，但想到那家伙落魄到要在网吧当网管的地步，刘浩的心情很快还是回到了愉悦上。赶走了叶秋，他依然是家事战队的副队长，但这状况却令他十分满意。现在的他在俱乐部上上下下都说得上话，那个孙翔不过是初来乍到的新人，目前队内事务完全是由他这个副队长负责，而那家伙不过是个毛头小子，几句恭维就哄得不知道东南西北，正好让他当个空壳子队长。这战队出了什么状况，肯定是队长第一个顶上。送死你去，好事我来，多么美妙协和的二重奏啊。说起来，到底还是叶秋那个家伙难对付，软硬不吃，可是费了一番大功夫。刘浩正一边幻想着接下来的美妙蓝图，忽的手机响起，这凌晨半夜的，不是急事基本不会有什么电话。刘浩拿过手机一看，却是家王朝工会的会长陈叶辉。刘浩也是个资深职业选手，又是战队副队长，很清楚网游中俱乐部扶植出来的工会的重要性，所以一早就和负责家王朝工会的会长陈叶辉勾搭上了。荣耀的竞技联赛并不是完全从网游中独立出来的，目前职业联盟里再强的神级角色也不过是最初一张普通的账号卡，一个普通的角色，然后一点一点练起来经营起来的。俱乐部拥有账号卡是没错，但账号卡上角色的终端数据却依然是保存在荣耀网游的数据库中。俱乐部进行各类自制装备的开发研究，用到的依然是网游中那个人人都可以用到的装备编辑器，研究过程中大量的耗材也都是在网游中取得。工会对于俱乐部来说，既是一种宣传机构，又是一个后勤保障部门， 有时还能从中发现职业选手的好苗子，还有些时候更是打击其他俱乐部的武器。所有的俱乐部都会在网游里扶植自己的工会势力，完全没有工会，别的不说，单就研发自制装备的话，所有的材料就全要靠货币去收取。一次两次还可以，持续如此砸钱，终归不是正途。每一个老板经营俱乐部都是为了利益，为了赚钱，而不是无休止的往上投钱。